方面，他除了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散打强人，和所有的男孩一样，他特别喜欢运动，也非常喜欢舞枪弄棒的。毕业于吉林体院，刚开始体育锻炼是为了强身健体。有个机会呢，爸爸送他去散打，当时啊，他老妈还有一些心疼孩子，舍不得让他去，他爸特别支持他，于是他就和散打结下了不解之缘。方便给人的感觉，性格是内向又沉稳的，在拳台上韧性十足，技术出色，不输于任何的对手。这是他演唱的一首歌，叫《每当看夜空》，跳空进榜第七名，得票715票。本期内地榜第六名的歌曲是来自广东综艺传媒王百合《天河之恋》。 流到歌心都泪花飞，千年等一回，相思也无悲，银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银色的月光照进了哥哥的心扉。 在这首歌曲里，王百合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演唱方式诠释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一首悦耳又动听的抒情歌曲，极具有音乐色彩的前奏，就把你带入到了一个特定的爱情画面里。王百合《天河之恋》上榜五周，得票76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泰和音乐郑欣宜《极光》，跳空进榜第五名。生活需要新鲜，音乐呢更是需要新生。你不一定听过他，但是能唱是他的一个标签。小小的身体却爆发力十足， 这首《极光》是他两年的等待挑战自己的第一首歌，黑夜等待着光，挣脱只要点燃闪亮。郑欣宜《极光》跳空进榜第五名，得票812票。第四名陈楚生工作室，陈楚生《侦探 C》。 干脆直接都坦白，别开表演姿态，你的眼神已把你出卖，花前月下的接受真实的答案，干脆直接都坦白，别开表演姿态，你的眼神已把你出卖，花前月下的独白，天衣无缝的安排，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三年的时光里，陈楚生他一直都在和内心的自我拔河，生在主流的音乐圈，但是呢又常常觉得疏离恍惚，真正的音乐圈又常常的清高的不屑为伍，在两边的世界里他都像一个格格不入的怪人。这是来自陈楚生他的最新作品《侦探 C》，上榜两周得票870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北京节节音乐歌者谢林，三月的风。 风啊吹啊吹啊吹啊吹啊吹过那高高的山峰，吹开往事尘封的梦， 赋予歌曲多样化的演唱呢，歌者谢林一次一句的反复去琢磨，力争呈现出最真实自然流露的情感瞬间，在流畅自然的旋律当中触动人心，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恩，更是以朴实为基调，温暖的音色，自然流畅的配器，将走过冬季迎接春天般的向往的感觉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歌者谢林《三月的风》，上榜五周得票944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威肯音乐王也，不是过错的错过。 是心事重重，我可以承认，其实我不快乐的将影子拖成了寂寞回忆，在这条街穿梭，我不要这样的生活，能不能让我断了想你的念头，爱你只是当时倔强不肯说，无可说，回首那些年的懵懂，这些年的匆匆，感受不是过错，是错过。爱你是我的 手的理由，想你后悔但是不懂得把握，我保持沉默是逃避的内疚，不知这样是不是可以把心掏空。 摇滚情男王也时隔四年的作品《亲爱的》单曲之后呢，再以极具有杀伤力的沙哑动人的嗓音演绎了这首《不是过错的错过》，上榜七周得票97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 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改天换地影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金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近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7月初在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 最后为您揭晓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恭喜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如果我消失》。 我应该站在谁的角度？我又应该摆出什么态度？该始终挽回表现在乎，还是都听你的人一摆布？你面无表情显得麻木，一句分手让我没有退路。你说缘尽了就该结束，我困在不该留守的远处。心里的苦该向谁倾诉？又要谁真的有同样感触？这一切也许都是个错误，却在伤害一个付出的无辜。一脸模糊背影的孤独，告诉自己要坚强不能哭，脸上的雨水也是不足，你给的痛楚我独自背负。 谢有才他的演唱唱出了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他曾经有首歌叫《我叫谢有才》，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随着你太有才了这一句经典的口头禅迅速红遍了歌坛。而这首歌呢叫做《如果我消失》，也将他成熟男人的嗓音发挥得淋漓尽致。谢有才《如果我消失》上榜十周得票1023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支持您喜欢的歌曲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榜单信息、活动信息、娱乐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却在伤害一个付出的无辜，一脸模糊背影的孤独，告诉自己要坚强不能哭，脸上的雨水也是无助，你给的痛楚我独自背负。如果我消失，脚步来生变成陌路，如果我消失你一定会哭，今生有你我知道已经很幸福。 幸福。 起的脚步，在生命中陌路。如果我消失，你一定会哭。今生有你，我知道已经很幸福。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6、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奴公社、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提醒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了，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亚神乐杨乃文《如一》。杨乃文这首歌曲叫《如一》，音乐录影带特别请到了黄中平来操刀，整体的画面呈现简单却不失随性的风格，以交错重叠的手法拍摄出雄伟壮丽的山川河流。上榜八周得票823票，下降九位，来到第十名。第九名，太岳星图杀手锏乐队《未完成的梦》。 想 两年的时间出迷你专辑，参加音乐节，拍摄真人秀，开办巡演，触电演戏等等，杀手锏他们从未停止脚步去感受这个世界，同时呢不会忘记沉淀和反思自己。2017年成立杀手锏工作室，带上全新的单曲《未完成的梦》，怀抱初心再次出发。杀手锏乐队《未完成的梦》上榜两周，得票8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相信音乐，五月天，萧敬腾，《凡人歌》。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更飞燕。 不得不说，两位乐团的主唱合作的天衣无缝，全新的摇滚风格听得人热血澎湃啊。萧敬腾他还调侃说，谁说我是当代神话，我就是个凡人。这是重新来演绎李宗盛的经典《凡人歌》，五月天萧敬腾的合作，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上榜三周。第七名，滚石唱片831，不关你的事。 不尽心，不当破，只是泪，偶尔不太受控。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你幸福，你快乐，就都足够。把心事藏进我微笑带过，就算谎言说破，就让我只是埋下伤口。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 八三幺他们的音乐就像是一位朋友一样，听他们的歌呢，总会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答案。八三幺不关你的事，上榜四周得票91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同在。 我想你一直想着我， 同在这首歌曲是由小雨宋念宇与音乐上合作多年非常有默契的一位伙伴黄文轩联手写的词，音乐人黄少庸编的曲，加入了大量的和声乐器效果，让整首歌曲充满着时空的想象力。小雨宋念宇同在上榜三周得票966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组合《还你自由》。 有谁能够为爱不再留？你走吧，别再说啊啊啊，说啊啊啊，你要的啊啊啊，的啊啊啊，自由。你走吧，我放手，还给你最想要的自由。 别笑，别回头，别让眼泪哗哗流。 你走吧，我放手，有谁能够为爱不泪流？ 别笑，别回头，别让眼泪哗哗流。 你走吧，我放手，还给你最想要的自由。 别笑，别回头，别让眼泪哗哗流。 你走吧，我放手，有谁能够为爱不泪流？ 别笑， 还给你自由。 FS 组合《还你自由》上榜六周，得票999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第四名，硬艺音乐，刘德华，慢慢习惯，跳空进榜第四名。 慢慢习惯一个人吹，慢慢习惯一个人睡，慢慢习惯一个人去快乐，去伤悲，慢慢习惯一个人飞。慢慢习惯没有人陪，不需要些许安慰。你的沉默让我觉得自己太可悲，我的泪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美。我不配，爱不能成为，祈求再多一次机会。 不想喜欢一个人醉，不想喜欢一个人睡，不想喜欢一个人拼命走拼命追，不想喜欢一个人飞， 不想喜欢没有人陪，为自己赎罪，为你赎罪，一步也不。 慢慢习惯这首歌呢，是由刘德华亲自来填词献唱的。一位孤单英雄的内心独白为视角，讲述了孤独的拆弹专家需要为了大义而不得不让自己时刻保持孤身的一个人。这是刘德华为主演监制的警匪大片《拆弹专家》演唱的主题歌。跳空金榜第四名得票1033票，第三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幸福享受》。 每个春夏秋冬，他给我 在妈妈眼中，一双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宝贵。可惜的是呢，有的时候娃娃恃宠而骄，任意妄为，往往令他又爱又恨。这个题材是我们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到历经失意、管教及觉悟之后，长大了仍然愿意拖着他、爱护他的故事。但愿天下人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来自郭嘉问的《幸福享受》上榜6周，得票114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潮水音乐张信哲《夏夜星空海》。 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我愿意等候，我条件承受，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长长相守，哦，已经足够，哦，我愿意等候，无条件承受，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长长相守。 大气沉稳的声音引导进入主歌的轻盈低唱，在副歌瞬间注入强大的力量，拉高歌曲的张力。随着弦乐逐次加深演唱的情感，理性与感性的交战，铺陈出浩瀚非凡的情感氛围，直到最后的段落释放了心痛的伤悲，而后静止了。这就是来自张信哲《夏夜星空海》，上榜7周，得票118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 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改天换地影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金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近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7月初在北京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 最后为您揭晓第10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华语世博泰和音乐郭美美，我会一直想你。 你走后世界就像关上了灯，亮着的回忆仿佛星辰，我已经不再哭泣，但整个人失去了体温。我在忙碌时会出声。